呼咩啫？都未講咩歌啊！係啊，係呢只啊！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。多謝。 空虚，时而走近，时而远去，还看最后。